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，岛屿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恨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。我陪你抽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。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黑。就走破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2月3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9度，最高气温0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9度到1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度左右。眼看快要过年了，这过了年家家都会做上一桌美味的饭菜，鸡鸭鱼肉是样样不能少。在平时啊，做鱼的时候很容易有腥味或者粘锅，那今天呢就教你两招。比如在清蒸腥味较大的鱼时呢，用啤酒腌浸10到15分钟后再蒸，不仅腥味少了，而且还会有一种螃蟹味。煎鱼时呢，可以把鸡蛋打碎倒入碗中搅匀，再将洗净的鱼或者鱼块放入碗中，把鱼裹上一层蛋液，然后呢放进锅里面煎，这样呢鱼就不粘锅了。

每个都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马不在乎转过身，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世和明日的缘分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提着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 我。